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感谢。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早上好呀，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节目青年说的小伙伴们，向你们道一声早安。 哎，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主持人王爽。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儿呢还是有雷阵雨啊，最高气温是28度，不太热啊，最低气温是23度，空气质量是优。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青年982青年说这个栏目，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话题是旅行中你曾经被哪些陌生人的善意打动过。 旅行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然后另外呢，这个本届啊俄罗斯世界杯马上就要迎来决赛了，在本周日晚上的11点，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将会在决赛当中相遇，争夺冠军啊。不知道大家看好哪支球队，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然后并说明你支持这支球队的理由。青年说，继续说。 来到我们今天青年说的青年头条号，跟大家分享3条有用的消息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西站的高架停车场设最高封顶360元，怎么回事呢？那最近许多市民反映呢，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收费过高，有市民称说自己在这里停车4天被收2210元。 哎呦， 那目前呢，记者了解到设施的停车场呢已经实施了每天360元封顶的新规定，并在停车场出入口增添了新的价格公示。 4天收了2200，一个月工资没了。 是不是得多挣点啊？ 啊，多挣点。 之前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天将近500块钱。 那可不啊，就现在每日360封顶，说实话也不便宜啊。但是呢，按照之前的一个计费标准啊，停车一天是没有封顶的，需要缴纳480块钱啊。新规实施之后呢，停车一天将按照封顶价格计费，比原来少120块钱。除了停车场的两个入口处呢，3个出口处也贴上了新的封顶价格啊。然后工作人员呢也介绍了一下，说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位呢有837个， 啊，车位有限，以接送旅客即接即走为主，希望车主啊可以留意一下停车场出入口的标价牌啊，别到时候这个一交费的时候啊，傻眼了。 对，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车站的这个地下停车场，主要还是给大家就是短暂的这个停留的啊。 哎、对，没错。 如果你想这个，比如整夜的这种停的话，你可能在西站附近的其他一些停车场找一下这种有这种整夜的，所以它是用高价来防止你就是长时间的占用它这个公共车位吧。 对，但是呢，就是对于有些朋友们啊，这个可能经济实力相对啊。是吧？不差钱一点， 对 吧？然后我就 坐火车出差半个月， 哎，坐火车 开车去这个火车站， 哎，开车去火车站，然后呢，就下了火车之后吧，然后我就马上开上车，然后我就回家，对吧？比如说刚才爽爽提到的那个，我在附近的停车场，不行，我一步路都不想走， 我就要停在地下， 啊、我就要停在地下，不差钱， 一天360， 哎，这但是呢，对吧？咱这个就像刚刚爽爽说的，就是这个像很多火车站呢，这个机场的这个 车位 啊，对，是这个。功能呢是这个、 即开即走 啊，接送旅客，这个是主要用途，所以呢大家还是因为也是公共资源嘛，所以大家还是合理的利用。 其实机场也是一样的。 对。 刚刚我们说了今天呢又有雷雨，哎呀，这周过得挺舒服呀。气温一直好像没有回升到特别高哈。 对，这周的天儿挺舒服的。 是的，那大雨密集呢，现在有一个手机 APP 可以帮助你查这个路面的积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司机呢很担心突然遇到这个积水点哈，往前不敢走，往后不敢退。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哪里有积水呢，就能安全的规划路线。那最近呢，高德地图针对雨季上线了积水地图，可以实时监测道路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在超过150个主要城市的交管部门跟他们合作了，那各地的交警们呢会及时上传管辖范围内的道路积水，同时与防汛部门合作，可以实时回传提供精准的积水信息。 大家使用的时候呢，只要打开这个高德地图，搜索积水地图，就可以立即进入啊积水显示的这样一个界面。积水情况呢分为轻度积水、中度积水还有重度积水，司机看到积水的信息就可以提前避开。如果司机没有注意到积水信息呢，高德地图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啊及时提醒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啊，这个哪有水了啊，在哪儿不要走，或者说选择一条合适的啊替代的路线，然后呢这个防止大家这个因为积水啊出行受到影响。 其实除了和这个当地的交管部门合作之外呢，实时的测算，另外呢这个后台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依据历史数据和实时的降水量来测算。就是做一个预测，哎，有一些这个坑洼的路段，可能它这个降水量、降雨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一定会积水， 对， 所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测。不过虽然这个 APP 好用哈，还是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尽量别看手机。 对，开车别看手机啊。还有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万一要是雨太大是吧，没什么重要事儿，咱就别出去了。 对、啊、然后呢就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这个行人的安全，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路面本身就有积水，对吧？然后那行人离你比较近， 哇， 是吧？ 啊，湿一身， 这个就会给别人带来一天糟糕的心情。 这遭骂的事儿，这是。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从今年起啊，北京市职称评审都将陆续采用啊，代表作评审弱化论文答辩啊。据了解呢，今年2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用3到5年的时间完成职称各系列专业层级的布局调整任务，建立符合不同人才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在全市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体系。 那市人力社保局也表示呢，从今年起，本市职称评审都将陆续采用代表作评审的方式，引导人才深耕专业，真正潜心于创新创业和做好专业的工作。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 谈恋爱的青年说， 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我待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间的青年说，来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推荐给大家四条消息。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电影。昨天跟大家说了说这个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部最近也是在集中火力在宣传的一部电影，叫阿修罗，是国产奇幻大片啊。我看到在各大影院里这个阿修罗的海报和一些宣传的这个招贴的画啊，已经这个露出了，感觉怎么感觉不像这个好电影呢？ 是吧？ 就是有一种要扑街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哈，主观的感觉， 主观的感觉。 因为这些年哈，这个奇幻的题材是比较多的。 拍好了不容易， 容易这个故事线比较弱，然后去重视这个特效，然后阿修罗的、这个、 然后如果特效再没做好是一五毛特效，那就对吧。 但是我们来说一说阿修罗这部电影吧，因为它的投资其实是非常多的，六年磨一剑的国产奇幻电影阿修罗今天开始供应。那故事呢，讲述的是拥有三头的阿修罗王发动战争，企图改变以善恶定轮回的自然法则。那战败后呢，他失去了洞察之头，被打入炼狱界。百年后呢，洞察之头转世成为人界的牧羊少年。那获悉这件事的阿修罗王企图重新合体，再度发动战争。电影中阿修罗王的欲望之头由梁家辉饰演，谋略之头由刘嘉玲饰演，洞察之头选择了新生代演员吴磊。所以这阿修罗的海报呢，其实就是一个三头身啊，中间是吴磊，旁边是这个刘嘉玲，还有这个梁家辉啊。看上去是有点脸盲 啊，有点脸盲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据这个宣传方介绍呢啊，说这个阿修罗呢啊，赶超好莱坞 A 级作品，是这样一部魔幻大片啊，用时六年的时间，总投资额高达7.5亿啊。电影包含了层出不穷的特效场面，构建了庞大复杂的阿修罗体系，有着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美学体系，这个对吧，给大家期待啊，还是挺高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电影院我们去看一下这部影片， 去感受一下这个好莱坞 A 级制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哎，对，赶超啊，赶超。 我们再来关心一个跟文化方面有关的热点啊，很有意思。2012年呢，作家张依依发表了一本新书，叫《戴三只眼看国人》。那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张依依公开承诺说，不管是谁，哎，挑出一个错，我奖赏1001块钱。 有、 结果还真有人较真 儿，有人较真儿了 啊！ 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白平在这本书里找出了172处错误，上诉到法院，索要奖金17万多元。 17万多元啊！ 那法院一审认定呢，说书中存在18处知识性错误，判定作家张依依向白教授支付报酬18018元 啊。然后网友呢也给出了一个神评论啊，说花18000请了个大学教授帮忙校对。 来分析一下这个， 分析一下这个。 两方哈，对于作家张依依来说，可能一开始呢，他这个，就是放话说，哎，谁能挑出我错，我给他讲了1001。我觉得其实是为了把这书卖得更好， 就是个噱头呗。 对，就是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买自己的书。没想到，哎，对吧？还真有文学系的教授去专门做这件事情。 对呀，那肯定的呀。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了这每个错出的1001块钱，还是说希望这个作品的完整度更好呢？ 我觉得这个是啊，谋划策划好的一个详细的宣发公关的一个案例。 哦，是吗？你觉得这俩人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然后可能一会儿的倒谈不上，但是呢，就是他之前啊，从这个就是这个书开始发表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公开承诺嘛，说挑一撮给人1001块钱，然后后续他相信预期是会产生一些效果的。 是的 啊，然后你比如说这串挑出来之后，对吧？然后在网上得看看，对吧？你这串都出哪儿了？然后大家就聊聊这个事儿啊。你出书的，对吧？你这么不严谨，你出这么多串？ 对，他想，哎，比如说我拿个2-3万块钱来让大家帮我找错，是吧？找茬儿。其实对于书的宣传来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 对， 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 没想到人找出了172处错误，索要17万多元。 对呀，而且就是，本身这本书啊，我们从这本书的题材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带三只眼看美国人，然后我觉得 看国人 啊，看国人，看国人，然后就是我觉得，不管出于一个什么角度吧，就是类似的同品类的相同的这种书籍应该是挺多的， 是的 啊，对吧？所以说就是在题材上可能，无论是你起一个什么样的亮眼的书名，或者是说从哪个角度出发，可能都不太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好吧，我们来送给大家这个早上的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早上好。街 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热闹的人行横道，我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 每个人都 色，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孔安。 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拼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来跟大家继续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啊。最近呢，阿里数据发布了天猫城市新活力指数研究报告啊，全国最喜欢剁手的30个二三线城市新鲜出炉啊。报告显示呢，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之下啊，二三线城市开始追求高性价比的购物，对品质消费认知度啊大幅提升，回归理性消费。漳州、潮州、汕头等几个城市在时尚潮流敏感度方面名列前茅啊。而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呢，媒体、健身以及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也在增长，其中最关注的媒体健身是浙江的金华市民啊。南平市民今年在电影院的消费相较去年也是涨幅巨大。 另外呢，数据显示说高活力消费城市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每个城市市民因为地域的环境、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原因呢，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各不相同。漳州市民最爱美白防晒商品，每五个消费者就会有一个购买防晒用品。那你的家乡上榜了吗？ 对，然后30个二三线城市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消费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上榜啊？ 我看这个消费数据未来是描绘一个城市这个应该说群像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哈。因为现在就是晒一晒这个支付宝的你的订单。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相亲角是晒购物车的。 晒购物车的。 对，晒购物车来这个相亲啊，你消费观相同是统一的第一步。 对对对，没错。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说两个人说要相亲啊，然后就聊了聊还行，说咱俩交换一下手机是吧，我看你用什么这个APP， 对吧，然后我看你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资讯这个那个智能分发类的这个平台里啊，然后我看你关注什么内容。 是的 啊，如果大家这个啊兴趣点一样的话是吧，如果都在关注健身呢、对吧，关注什么职场啊，关注学习啊，好吧，那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如果这个什么你那儿全都是什么吃鸡儿，对吧，你那儿全都是什么这个这个王者，对吧，然后我这儿是吧你关注的是什么，关注什么这个 今日头条， 对呀、是吧，我这儿什么关注 知乎 啊，对呀、对吧，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共同语言。 确实是这样啊。那之前呢，我们可能就是在传统的，就是前几年哈，大家会说你的这个音乐播放的这个 list 啊，会吐露了你是怎样一个人。比如说我爱听情歌，我爱听摇滚。但现在能够来描绘我们的这个人像的啊，它的线索越来越多了。 对， 包括我们的消费单据，我们的手机，我们爱听的歌，对吧？我们爱看的电影，非常非常多了。接下来关心微博。那昨天呢，8岁的假笑男孩开通了微博，3小时涨粉45万。 哎呦， 假笑男孩 Gavin 开通了自己的微博，发布了一条自我介绍，还配上了一段自己的视频。那3个小时呢，就涨了45万粉丝。 啊， 视频里的这个假笑男孩还是一如既往的假笑风格。他说，希望有一天能来中国和大家见面拍照。 这个在成为网红之前呢，这个 Gavin 啊，只是一个默默生活在自己的这个假笑当中的一个小男孩。后来呢，因为他叔叔在这个社交账号当中分享了一张 Gavin 的照片，照片当中呢，他头顶着壁虎，但是呢，脸上却十分的淡定啊，让网友们觉得非常有趣。从那以后啊，这个 Gavin 的表情包就火起来了。大家看一看啊，说不定自己手机里也在存着这个假笑男孩的表情包。是吧？咱们几个 这可能我们这么说 说有些人不能马上对上号哈， 嗯嗯， 但如果你去搜索一下，你看到这小男孩你就知道了啊， 哎， 其实是非常火的。但是我觉得给人家扣上假笑男孩这样的一个标签并不好，也许人家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呢，为什么要叫人假笑男孩， 嗯， 只说他的笑比较有特色哈，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我对笑容还是有研究的啊， 嗯，笑容， 对对对，笑容啊，有研究的， 有笑容。那你怎么研究的？跟大家聊聊。 据说这个笑容啊，就可以分成两种， 嗯， 一种呢叫做就是这个社交夫人似的笑容，这个呢就是说只牵动你脸部的十几块肌肉；还有一种呢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笑容， 嗯， 啊，会牵动你脸部的三十多块肌肉 啊， 这就是真诚的笑容。这个笑容叫杜香微笑啊，是因为一个叫杜香的心理学家。他命名的 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心理学研究，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发出这种杜香微笑，就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他的寿命会更长 啊。 如果在他的这个照片中、影集中啊，他都是这种叫社交夫人，哎，对对对，那他说明他呢就是内心不是真的感觉到幸福， 嗯， 哎，就是这种人的寿命通常不会特别长 哦， 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研究的 哦。那就是经常比如说那咱们就说是什么什么，你别说那什么什么没记住啊，什么夫人那个什么笑 啊，就是社交夫人 啊， 也叫官夫人 啊，我就夫人笑啊，就夫人笑， 就假笑呗。 不是就那个大笑， 嗯， 会不会让人长期如果那样的话，会不会让人就是变得漂亮？ 漂亮你说减少皱纹吗？ 啊， 这个研究我具体不知道 啊， 但是这个笑真的会让人增加皱纹吗？我保持怀疑态度， 啊，但是整体 可能还要看你是不是运动啊，嗯， 但是整体应该会让人就是整体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会好很多， 嗯，变得脸很僵吧， 啊， 因为你总是不牵动脸部的太多的肌肉，就 变得脸很僵， 我觉得会 那就一定会长褶， 嗯，是的， 嗯，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 小的蜂蜜松饼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那去那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红光风里等心冲着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都是。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挪威，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世界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大月，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情歌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轻度恐机，就是这个飞机一旦遇到乱流在颠簸的时候 害怕， 我就有点紧张。如果颠簸的厉害的话，我就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然后就脑子里就开始变化措辞儿，想写点什么。 总之这个飞机有这个遇到气流的时候 啊是这个特别挑战我的内心极限的时候。然后呢那一次呢就是飞机在乱流中啊颠簸， 哎呦 上下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可能这手心冒汗啊，然后就发出这样的声音。然后呢我的后排，因为我在靠过道坐，我的后排就是 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小姐姐。 然后因为也是中国人，他就开始安慰我，后来就换了一个座位，然后呢拿出他的 iPad 给我播放韩剧之类的电影之类的，然后分散我的注意力。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是吗？ 友谊一直维系到了现在， 是吗？ 是的。 那个小姐姐在北京吗？ 在北京啊。 在北京啊。 对呀。 来过我们的节目吗？ 没有来过。 还没有来过。 人家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的工作呢还是在国外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 所以说她可能对这种状态更习以为常。 是的。这就是我在旅行中曾经碰到的善意。 对，而且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延展的意义，就是你们成了非常好的闺蜜，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就是缘分呐。 这就是缘分呐。我们看看这个网友朋友们怎么跟我说啊。月亮他说记得有年呢在哈尔滨学习完回家，上火车的时间有点紧，眼看这个车呀就要开了，说拎着这个大包小包的我呀真是有点绝望。迎面走来一个好像是刚送完站的一个帅气的小哥哥，接过包就把我就是拉着我就开始往车上跑，然后刚上车车就开了，然后内心感动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然后呢就想留个微信吧，想留个电话呀，那就是车已经开了呀，对吧？只能然后看着这个车缓缓的开动，然后目送着帅气的小哥哥跟他招了招手，感谢都充满在内心当中。 来说一个在我的家乡发生的事儿哈。肖说在乌鲁木齐大巴扎，这是一个景区哈，在一个回族女人的小店里买了点东西，微信支付过程中呢发现没网络了，又重新支付了一次，之后继续逛，穿过一个广场，在一个维族的小店里看酒壶时，刚才的回族店主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可算找到你了，原来刚才付款时呢不小心付了两次，人家专门找过来退我400块钱。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个也是就是 民风淳朴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涉及到金钱嘛，对吧？就是我们通常会说，有的时候这个涉及到金钱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事情 能够见人心， 对，其实是见人心、见人性的一个事情啊，真的是非常淳朴的一个店家。 泪痕说，去年夏天到南方某个小城市旅行，傍晚时分突然下起了一阵雨，没带伞，衣服都湿了，天又黑路又滑，那朋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我左手提着很多东西，小心翼翼地坐在后座祈祷着不要再下雨了。这时候呢从后面开来一辆小车，直到我家也没有超过我们，真的很感谢，要不是车灯一直亮着，可能我们会摔倒在泥泞的路上吧。默默的守护哈， 默默的守护。对，然后雪之影他说前年呢去九寨沟有高原反应我又晕又吐不得已呢在当地的一个小卫生所打针一位陪朋友来看病的大姐呢听说之后呢特地跑回酒店把他们带来的他们吃起来很管用的这个胶囊然后送给我了，然后说丫头啊，说我明天就走了，说我们吃这个特别好，我们用不着了，你留着用吧。大姐与我素不相识，然后就是她从这个卫生所去酒店取药的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远，所以说当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感动。 其实尤其是为什么说在旅行中呢，因为越是在这种在陌生的地方，对吧，陌生的环境下，可能你遇到的这种善意才更会打动我们的心，才更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感谢这些旅途中的缘分哈，送给大家一首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手 说。 一首特别有意境的《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我的头上》送给大家，也吻合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在旅行中你遇到过哪些陌生人的善意啊，曾经打动了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刚才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都是提到的都是很善意很暖心的一些帮助啊，印象都非常深刻。 但也提示大家哈，越是在这种旅行中，可能越是需要你提高警惕的时候啊，你这个心理防线如果太低的话，容易被这个骗子啊，或者说一些坏人， 对 吧？ 我们说到这儿，对，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啊，就是确实啊，有一些这个不法之徒，有一些骗子一开始啊，这个以善意的帮助接近你啊，让你这个消除心理的防线之后，然后进而对吧，比如说可能会这个做一些这个对你产生钱财啊，说甚至乃至于人身方面的。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啊，他讲的就是这种，他讲的是一个中年男性在火车上有一次没带零钱，然后邻座的人呢就帮他买了一张票，后来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骗局，就骗走了他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大家呢就是在涉及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啊，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涉及到钱的时候， 然后呢也不要就是做那种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啊，有的时候是要敞开心扉，但是这个就是还是鱼龙混杂吧，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下，还是多加小心比较好。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有一次，然后我一个人背着包，然后到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然后我需要拼车从 A 地到 B 地，对吧，然后是在南方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可能南方的很多朋友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说话啊，可能方言的原因有确实听不太懂啊，但是大概是能明白的。这个我拼好车之后呢，就是一辆普通的家轿，能坐五个人，坐一四个当地的小伙子，把我夹中间， 有点害怕。 你说当时我什么心情？ 心里有点打鼓， 对吧？心里肯定是有一些， 心想这要是个团伙，我可往哪掏， 对吧？心里是有一些打鼓的。然后我就琢磨了一下，然后我说判断了一下环境，我说当时如果说那个我要跑的话啊，应该还能跑一段。然后呢我就悄悄的啊，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从包里摸了出来，放在了这个贴身的衣服里啊，然后呢我在随身呢又从钱包里又拿出来了二三百块钱，然后贴身也放在兜里，就是如果说出现意外情况的话，我可以不要我的行李，我撒腿就跑。 好办法 啊，对吧？因为那个 是要向小文学习，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啊，就看了看手机，可能信号都有时候时有时无的，所以说就是，对吧？ 怕自己出现叫天天不应的这种情况， 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尤其是大家真的是，比如说有一些、 独自旅行的话，真的一定要 独自旅行，或者说这个喜欢去探索一些东西，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大家警惕性一定还是要提高的， 接着进入到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跟大家分享七条奇葩青年给我们推荐来的消息。 对， 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哈，世界杯现在仅剩最后一场决赛了， 杭州， 大家都很期待啊。那跟大家说说世界杯周边的一些事儿，说真正的球迷什么样。 对啊， 我身边我觉得是真球迷的就是敢熬夜。 敢熬夜那就还不太算了， 很简单是吧？ 不太算，我觉得不太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球迷哈。 对， 杭州的徐侃轩说，今年的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呢，他请了半个月的假，带上8万块钱和20年阿根廷球迷生涯的所有7件阿根廷球衣，从杭州到达了莫斯科， 然后哭着回来的。 听着怎么那么像一悲剧呢？ 对吧？然后哭着回来的。 为了这趟旅程呢，他提前一年向公司报备，这一年里呢从不轮休，攒了一年的假期和钱，终于来到了世界杯赛场。跑了5个城市，坐了100个多个小时的火车，看了7场比赛。 哎呦呵，对，然后所以说这个各位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觉得这叫不叫真球迷？我觉得这是真球迷，对吧？你就比方说， 是吧？你说我咱就说搞对象的事儿啊， 嗯， 咱就说我喜欢一姑娘，对吧？ 嗯， 你比如说我给姑娘买个花啊， 嗯， 买个什么礼物啊， 嗯， 对吧？啊，这可能都不足以证明，对吧？ 嗯， 这个礼物啊，你我也说得过其他的东西啊， 嗯， 对吧？别的小哥哥也可以送给我呀， 嗯， 对吧？但是你比如说就是怎么能够感动姑娘呢，对吧？你比如说可能会亲手做一些东西，或 者 说 长期的准备， 或者说长期为某一个特定的节日或者说纪念日啊， 嗯， 长期筹备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一场活动啊， 嗯， 或者一个小 party 啊， 嗯， 对吧？然后温馨浪漫，然后里面加入各种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元素， 嗯， 对吧？这个是能够见真心的啊， 嗯， 那不是说这个你这喜买是吧？要不给， 嗯， 对吧？那是土豪的做法， 嗯。所以说你爱什么就去为你爱的这件事儿或者这个人多做一些事情啊， 嗯，哎，对， 会增加你的这个爱的决心吧， 嗯， 啊，为这个世界杯球迷点赞， 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哈，说女朋友和妈谁重要，民警的这一问题让亲生的男子回心转意。 哎呀，对吧，相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不少男同胞们，对不对，是吧，挠挠头，是吧， 嗯， 多年好像无解的问题啊，女朋友和妈妈谁重要， 嗯，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话呢，这句话还能救命， 嗯。 那么前几天呢，网友北胜给我们发了消息，他说就是在不久前啊，在上海的一个小区之内，一名90后男生和女友吵架分手，太难过了，爬上窗台想跳楼自杀。民警赶到之后呢，从邻居那儿啊得知这个男生呢特别孝顺，于是灵机一动，就问出了网友们被戏称为恋爱终极难题的这样一个问题，说我问你小伙子，说女朋友和你妈妈之间你选择哪个？然后结果男生就是想了一下，小声的回答了，说母亲。然后最终呢，这把腿儿往回一盘，自个儿回来了，我也不跳了啊，还是妈重要。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了， 嗯， 对吧？这孩子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在这个钻牛角尖的时候啊，就需要他人这么点一下， 嗯 嗯， 这个转念一下啊， 嗯， 其实就能够走出自己这个执念了。 对，但是你就说啊， 嗯， 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情况，大家可能都会钻牛角尖， 嗯， 对吧？你钻牛角尖的话，这个嗯，真就拿男孩子来说，对吧？我找就哥们儿就能喝一顿， 嗯， 对吧？说甚至说这不那个把自己那个锁屋子里两天， 嗯 啊，是不是可能都不是问题， 嗯， 对不对？那你不能动不动一老爷们儿，你说你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分手了，你就想跳楼， 嗯， 对吧？那你死多少回是不是也不够啊？ 就这个世界上的困难远比你想象的多哈， 哎， 需要更坚强。 对，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坚强和坚韧。 嗯嗯。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母亲啊，对这个亲生的男子来说很重要， 嗯， 父亲思念在外求学的女儿， 哎， 那在女儿曾经读书的学校门口开了一家面馆， 哎，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辽宁省辽阳有位李大哥， 李大哥 他的女儿定居国外了，因为女儿说喜欢吃他做的手擀面，他就在女儿原来上的学校的外面开了家面馆，为远离家乡的孩子做面啊， 哎。 李大哥说呢，看着学生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们也把这儿当家一样，更拿他当父亲，和对象吵架之类的事儿呢都跟李大哥说。那李大哥说呢，他每天最多做25碗面，学生们来了以后呢，自己盛自己结账，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哎呦，非常的温暖，非常温暖， 嗯， 啊！然后网友呢，这个也做出了很多的评论，就说，其实啊，父爱呢，这种温暖是可以延伸的啊。 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比如说这个去上大学了， 嗯， 求学在外，离开父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可能你就需要一些其他的寄托。 嗯， 啊，这位父亲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排解自己思念的一个方式， 嗯， 对吧？ 对，李大哥的这个行动能力和这个啊，就是考虑问题的角度 和手艺 厨艺都 还不错的， 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就是绝大多数的啊，在中国的很多的父母好像还没有李大哥这两下子。 是的， 是不是？ 嗯 对，像刚才我们说的，对吧？ 嗯， 就是说的 妈妈爸爸， 对，妈妈爸爸，对吧？咱再回来这个搞对象的这个事儿， 嗯， 啊，你看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在意一个人的话， 嗯， 对吧？你会为他，对吧，用心的去准备一些事情和东西， 嗯， 啊，对吧？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有狗粮出没，大家要慎重啊，要注意一下。网友慢慢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在辽宁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有一位潘同学啊，毕业前呢给女朋友许下了陪她看星星的诺言， 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呢，在毕业晚会上，潘同学就请全场的同学帮忙啊，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为女朋友造了一场人工的星海，浪漫满分。 嗯，潘同学说呢，自己毕业后即将出国，和女朋友即将面临异地，那离开前呢，想给她一个惊喜，这样的狗粮真的是很甜很甜了， 对吧？就后边我们这个故事呢，就别给大家讲了，对吧？那是不是？就咱们就先浪漫着就好了，对吧？你后边的事儿，可能更多的面临两个人的要更多的互相理解， 嗯 啊，还有相互的一些思念。 今天的这个消息好像都挺温情的啊，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有一件事在重庆的本土论坛上很火，帖子里呢，一位重庆的妹子晒出了自己和81岁外婆一起拍摄的婚纱照。 哦， 那为什么婚纱照要和外婆一起拍呢？这位妹子说呢，几年前妈妈去世了，本来想带着妈妈和外婆一起拍的，她不想带着遗憾过一辈子，于是呢就有了这次和外婆的拍摄。她还说，当外婆还可以调皮的撅着嘴和我一起拍照的时候，这就是幸福。 嗯，也确实是非常的温暖啊， 很孝顺的一个外孙女哈。 对对对， 嗯， 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奇葩青年有话说啊。今天都是奇葩青年，就不太奇葩，那应该温暖的，对吧？什么温暖青年啊？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啊？上课学习是这个，就是玩手机能够玩出花的。 嗯 啊，有一群老年的朋友啊，就上了这样的课。网友豆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上海师范大学，一群志愿者给老人们免费开了一节课，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这个老人们说呢，说平时子女们很忙，关于手机使用的问题呢，向他们问了，会有的时候呢会不耐烦，然后呢也会打扰他们的工作。老人们都觉得这个课很有必要，有了微信呢，就好像女儿在自己的身边。然后网友们也评论啊，说这个让老年朋友们掌握最新的生活技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但是呢，再多的微信聊天也比不上面对面的陪伴。 是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中老年人学会玩手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利大于弊的一件事。 嗯嗯 嗯，让他们更不要那么快的跟这个社会脱节嘛。 嗯嗯，哎，你觉得就是 更多的知道年轻人在做什么？ 你觉得比如说就是，其实包括一二线城市啊，就更多的三四线城市，然后可能孩子们都在外生活，在外打拼，然后这个父母都在一天天的年纪变大，啊，他们的生活节奏呢，可能确实跟不上现在的社会速度发展那么快， 是的， 很多的新鲜事物呢，他们不理解，然后也不了解，他们的认知学习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强，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说如果给他们，专门的开设一些这个类似于，比如说像微信使用的教程啊， 嗯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哪怕什么老年人的防骗逻辑啊， 嗯， 啊，防骗的课程啊， 嗯 啊，或者说这个老年人然后特定的吧，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还是要看这些人的意愿。 嗯，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之所以走入这个，我们说走入老年，其实是因为你的心太老了。 嗯， 有的时候他会停止学习，哪怕有这样的教程，他也不会去说我花一段时间去认真的钻研一下，这个很难。 嗯，我觉得还是在于引导吧， 在于引导，在于就是孩子们啊， 对对对， 孩子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启发自己的父母， 嗯嗯， 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女博士的事儿。其实女博士这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大家誉为这个什么第三种性别哈， 标签化了。 对对对，那在上海师范大学呢，有一位28岁的博士叫傅南，学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他决定攻读博士的时候呢，得到了妈妈的全力支持。 嗯， 而前男友却因为不理解自己而选择分手。傅南说，读博能增进自己的思考，获得更广阔的认识空间。而他的妈妈也表示，有魅力的女人永远不愁嫁。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网友就表示点赞啊，说做出自己的选择，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够了。 嗯 啊，男友不理解自己的选择而分手了啊，但是具体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其实你这个读博期间，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的话，如果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两个人也是可以，对吧？在爱情的路上可以更进一步啊，组建家庭啊， 嗯， 对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男生们畏惧女博士，是因为不自信。啊，可能她男友就觉得，哎呀，我的女朋友都要读博士了，那我得读博士后吧，还是觉得不自信。 对，不自信，这个逻辑再说也是不对的， 嗯， 对吧？你可能，那你读博士呗，对吧？你把那人博士那什么那个，你奖学金你给人发了，对不对？多好。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和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点击982青年说节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哈。我们昨天我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这个青年会客厅来宾的资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本书啊，就是穆斯林葬礼啊。我先来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北京悦盛斋清真食品公司宴席公司的经理马强。马经理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马总刚刚跟我说，他说希望我在节目里称他为马师傅，特别的质朴啊，特别接地气、啊。 对对，这个我觉得叫师傅可能显得咱们亲近一点， 亲切一点哈。那马强呢，也是悦盛斋烧牛肉，烧牛羊肉技艺的第七代传人。现在呢，这些技艺呢，已经第一批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应该说，他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匠人精神的一个顶尖的这样的。 对， 凝练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技术， 对 吧？哎，我想先问问马总这样一个问题啊。 你说， 有多少年没有人称你为马师傅了？或者说，在你工作的前多少年，大家是称你是马师傅的？ 我来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同志们还叫我小马， 小马，嗯、 小马，小马，慢慢的变成老马， 嗯、 老马，老马，现在变成了马师傅， 马师傅。 对，因为我那个。来这个企业年头呢也比较长了，我是02年到的这个企业， 嗯， 那 个16年了， 对对对对对，16年了， 嗯，可以说自己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路线都是和悦盛斋、嗯、怎么说紧紧的靠在一起的， 对对，等于是、 啊、可能这个北京的小伙伴比较了解悦盛斋啊、 嗯， 但是可能在外地的这个年轻人对这个名字有一点陌生。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一点年头了，说的是呢在解放前哈、 嗯， 那个时候呢大家的这个物质水平还是比较匮乏的，在北京呢那个时候主要的出行工具啊，那个时候没有滴滴专车，那个时候是靠人力车， 对对，人拉人拉， 是靠人力车。那到了冬天呢，北京的冬天风特别大，天气特别的冷，这个人力车呢也会做一些保暖的措施，就会拉一个特别厚的这门帘儿，对吧？ 对对， 拿一大棉被啊， 对， 把这人力车给罩起来。 嗯， 所以呢坐在里边的这个乘客应该说看不见这个路的啊， 对对， 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就是上车前会跟这师傅说我要去哪哪哪啊，我去牛街，我去前门， 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他坐在里边呢他就不知道到哪儿了。但是在北京城到了一个地方，大家一定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就是这味道啊，会穿透这个很厚的棉被，就渗入到这个车内，然后引起这个车里的乘客啊这个口水直流。这地儿呢就是悦盛斋。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物质比较匮乏，可能说在家里吃大鱼大肉这样的家庭很少， 对对， 所以说有这样的很能够深入人心的这种肉香味啊、 嗯、 确实是很少的。那当时的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武生泰斗王金禄先生曾经也有一段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往事。 嗯， 那因为这个悦盛斋的这个 肉香味太浓郁了。但是当时呢，王金禄家是比较穷的啊，比较困窘的。 对，那阵儿文艺人比较穷。 虽然天天闻着这肉香，天天从月神斋门口过，但是呢没吃过。后来怎么着呢？来马师傅跟我们说说。 后来是这样，就是当时那艺人呢确实是比较的，就是你说这叫这个工资收入不多吧。 嗯， 就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买一块馍，现在咱们叫饼也好什么也好、嗯、这个还没到前门之前呀、啊、就把那饼买好了。 嗯， 快到前门那闻着味儿了，哎，就着这个味儿啊就吃这个馍。 嗯， 就是什么呢，就流传下来一个什么故事呢，叫闻香识馍。 闻香识馍 就是借着那个味儿啊，就吃这个、嗯、吃这个干巴巴的这个馍呀、啊、吃的非常非常香。 嗯， 就是形容什么那个时候咱们这个月盛斋的这个前门店呀、啊、这种顾客络绎不绝，还有这种产品的这种风味，确实是这、嗯、那时候确实是一道风景。 嗯，就是肉香不怕门帘厚， 对， 肉香不怕这个巷子深， 对对对对对、嗯， 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嗯、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马师傅啊一起来聊一聊他跟月盛斋的那些事儿。 嗯， 作为一个京城的老字号，走过了243年的历史，我相信这样的品牌的传承，其实在中国，在北京并不是那么的多哈。 对，他浓缩了7代人的那种心血， 7代人的心血，现在。啊，马师傅是第7代传人了。 对对对， 我们不能从你是马师傅开始聊，我们得从你还是小马的时候开始聊，对吧？ 这个，这一说呢，这个故事比较 会不会像过电影一样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历历在目，历历在目。 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吃月盛斋的时候吗？ 哦，说实话啊，我第一次吃月盛斋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进月盛斋的时候， 嗯， 之前只是听过， 嗯， 但因为我小时候农村嘛， 嗯， 说实话，这个品牌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嗯，真的是一个比较小 的，洋气的， 对对对，真的说城里人只有过年的时候、嗯、说， 还得是城里的有钱人， 哎，对对对，然后那阵说我那个真的没吃过，只是听过，但是真没吃过， 嗯， 进到月盛斋之后呢，才哎发现，哎呦。就我们这个民族品牌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嗯， 然后一直就这么一步步干吧，干了那么16年过去了。 嗯，那当时是其实是作为小马是作为学徒对吗？ 对，当时我这个其实很惭愧啊，我这个当时是我这个初中没毕业， 嗯， 因为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嘛， 嗯， 初中没毕业， 嗯， 正好呢赶上这个咱们这个。月盛斋公司啊、 嗯、 去这个招收这个 学徒工，嗯， 那阵儿呢这个等于是回民吧，是吧、 嗯、 也是一个村里的，然后呢就冲着机会吧、嗯、我想着我这个初中没毕业，辍学之后呢在家放了2个月的牛。 哦，是吗？ 哎呀，这个说实话当时也是确实是这个那阵儿也是苦一点，因为这个 条件比较艰苦， 条件比较艰苦、嗯、确实是，然后那个 这个选择也比较少， 对，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机会、嗯、赶上机会，我说第一听过这个企业，第二这是我们说这个信誉比较好的企业、 嗯、 那就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呀，赶紧来吧。 嗯， 就这么着就进到月盛斋了。 嗯，作为小马进入到月盛斋，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紧张，对不对？ 对， 对， 会有一点觉得哇，这么大的企业， 对， 对吧，这个大家都各司其职， 对， 我能在中间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而且我知道这个餐饮企业呀、啊、有一个特点，起得特别早， 对， 是不是？月盛斋是不是也是这样？ 月盛斋那个那阵呢，他们那阵咱们叫月盛斋牛羊肉类加工厂。 嗯，哦，在加工厂里。 在加工厂里，它那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当时我们呢，还是比较好的。 嗯， 就是早上起来8点上班， 嗯， 晚上呢大概5点下班。 嗯，那还不错。 就这个，但是工厂呢这块呢，就是什么呢？当时我去了之后呢，因为我年轻嘛， 嗯， 那阵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怎么说，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时候。 嗯， 老师傅很多呢都已经就是退休了。 嗯， 上了新人。 嗯， 我主要呢，但第一个工作呢就是炸丸子。 炸丸子， 对，这个老北京炸丸子， 他、嗯、 负责干嘛呢？我负责那个拌馅儿，负责捏。 嗯， 老师傅炸。 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哎呦，这个一天啊，真的也其实也挺累的。 挺累的。 挺累的。 嗯， 因为当时我就想着，咱们说农村的孩子嘛，这个、 嗯、能吃苦。 对，能吃苦，别的也不会，那就只能是多干呗，是吧？ 嗯、 别人说别人干不了的，自己多干一点、 嗯、 然后就是慢慢，大概有干了。半年吧， 嗯， 半年呢，等于师傅也教，慢慢呢，我就自己也炸一点。 嗯。 后来呢，就是这个师傅啊，当时那个师傅也姓马。 嗯。 本家也姓马。 嗯。 那个等于是身体不好。 嗯。 身体不好呢，就是基本就算退了吧。 嗯。 退了之后呢，我 接下来这个重任。 对对，就是怎么说，就是领导觉得哎，小伙子不错，挺能干的， 嗯、 是吧？当时就是挺能干的。 嗯。 我觉得当时挺能干就算好了。 嗯。有生产力， 哎，生产力，对对对，能干完你干吧。 嗯， 其实那阵我也想，就是自己干这个工作，就是领导很重视。当时，你说你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能有什么这种没真的没见过世面？ 嗯， 就是觉得是大任务了。 嗯， 哎，我觉得哟，这个工作这个 觉得承担了很大的职责。 哎，对对对对， 嗯，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真的那阵就这种想法，一定要做好，因为确实没有一个机会。 那时候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也想着第二天我还是要好好炸完？ 哎， 对， 真的就是一门 没有很单纯， 很单纯，真的，一门心思就这个事儿。 嗯。 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那什么呢，就有两个问题。 嗯。 就是一个这个馅儿啊， 嗯， 有时候它软， 嗯， 它出来的丸子呢形状不好， 嗯， 应该是 会走形， 哎，对，会走形，因为软了之后，它往那个锅里一放，它就扁了。 嗯、对， 这是一个问题。 嗯。 后来慢慢我发现呢，这个软是为什么呢？软是因为咱们得有一味料，就是这个、 嗯、 我们这个丸子呀是牛肉馅 儿，嗯， 然后呢粉条， 嗯， 还有点淀粉， 嗯， 还有那个这一些其他的配料， 嗯， 我发现这就是粉条啊捞的时间有点早， 哦， 它这个捞到早之后呢，它这个水呀， 嗯，没干， 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它造成了它的水分大， 嗯， 后来我就说那个，我说那个我请教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大师傅打电话，我说那个、 嗯、 这个事儿，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要不那个晚点捞是吧，我控一控， 嗯， 甩一甩， 嗯， 那个多挤挤， 嗯， 后来我说那这得早起也得晚弄啊， 嗯， 当时呢就是什么呢，后来我就是改了一下，就什么呢，晚上下班，别人下班之后， 嗯， 哎，我再回去。再回去 做什么呢？ 再把这个粉条啊、 嗯、 给它挤一下、 嗯、 把这个水分挤出来， 嗯， 但是 自己给自己加了点活。 为什么？就想着哎呦，我既然师傅说打电话嘱咐了，那就把这事儿干好呗、 嗯、 是吧。 然后第二天发现用这个挤过的这个、 哎、不错， 挤干的这个粉条去炸、 哎、 它的形状会比较完整， 形状也比较好， 效果马上就看到了， 效果嘛，就形状上自己就看到。当时我就真的，这是我 很有成就感， 哎呦，很非真的，这是第一件比较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哎呦，它真的不一样了， 是 发现真的是，就是你虽然你付出了一点，就是你晚上别人下班了，你还要回去，但是我们是五点半下班嘛， 嗯， 我基本上是晚上五点多钟回去，再待到7点多钟、8点钟， 嗯， 基本上这样， 嗯。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付出的这一点时间，不如你这个心思用的更重要啊！ 哎、 就是有心了，我们叫有心人，对吧？机会都是留给有心的人。那这个丸子的形状有改观之后啊，比如说上面的老师傅和其他的一些领导应该也看见了， 对，看到了。然后这个是这样，这还有一个、 嗯、 一个小的比较感慨的事儿啊。 嗯， 当时呢，等于这个丸子大概做了得有，就这都一直这么坚持这么做啊，就、 嗯、 包括火候的控制啊，这些都这么做。 嗯。 到了那个大概有干了有3-4个月吧， 嗯，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二楼开会， 嗯， 全体大会， 嗯， 我们会议室的对门就是业务室， 嗯， 业务室呢留一个值班的， 嗯， 接了一电话， 嗯， 说什么呢，说那个领导前门店打电话、 嗯、 说夸奖这丸子炸得越来越好了、 嗯、 哎呦，当时我那个脸呢腾就红了，真的那个少年那个当时也是 羞涩， 哎呦就羞涩，因为我这个确实是，哎呦我说这，哎呦当时我 不会觉得心扑通扑通 跳，我说真的跳，心跳加速，哎呦我说这不是说我呢，哎呦这特别的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 自豪感， 真自豪感，真的、 嗯、 那阵我说哎呦这个， 你突然在这个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真的就是价值，真的是价值、 嗯、 这是我大概十八岁， 嗯， 十八岁的时候， 哇、 哎， 小马这个时候找到了归属感了， 哎、 嗯，可能也找到了你留在月盛斋的一个原因。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哎呦，我说我那个，就是我的作用在这个企业， 嗯、被别人看到了， 哎，对对对，这个确实真的就价值观嘛，那认同，哎呦，我觉得，哎呀，当时想，哎呦，我一定要还要好好干。 是的。 我来之后呢，等于这个之后呢，就调到那个主治去了。 嗯，这干的不叫不错，不错，不错。 是不是主质是比炸丸子更高级？ 更高级一点，更高级一点。因为那块的话，那是那个 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一些。 然后也涉及到你们的这个老汤， 哎，对对， 你的这个秘方，对吗？ 对， 相当于进入到这个核心员工了，对吧？ 对，基本就那阵就是觉得不错，哎，小伙子可培养，慢慢就是倒到那个主质再 学。我相信当时在月神斋的这个团队里，你也是年纪最小的， 真的是最小的，嗯，就是。一直这个这么说吧，这种感觉呀，一直延续到我工作了五六年之后， 嗯，有新人进来了， 对，我总还觉得，哎呦，人比我大，叫个姐姐呀，叫个哥哥，后来慢慢发现，哎呦，来的人都比我小了，哎呀，真的就是真的，其实这种感觉， 嗯，这种传承的感觉、啊， 对。 身为小马的马师傅啊，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嗯， 那这份甜也是帮助你去加足马力，好好的在这个月盛斋里立足哈。 对， 那后来就进入到了这个主治的这个。 对， 是吧？ 这个岗位， 这个岗位了，这个岗位的挑战应该说比炸丸子要更大一些，对吗？ 对，那个炸丸子这块等于相当于月盛斋品牌旗下的一些个杂项的产品、 嗯， 它不是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东西。 嗯， 这个主制这个岗位呢，说实话，这个品种也多了。 嗯， 当时我们这个十多个品种，你、嗯、像咱们的有名的这个两烧两酱、 嗯、 这四个单品，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 嗯， 开始慢慢的接触，只是接触。 嗯。 这样就在这个岗位上大概干了，现在一直啊，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五年、 嗯， 干了五年之后呢， 您现在还在这个岗位上？ 我现在在管这个岗位，就在管这个岗位，在这个岗位干了五年， 嗯、 然后就当这个班的班长。 嗯，我们其实在北京的小伙伴，这个听说过月盛斋的，都会很好奇这个月盛斋的老汤，对吧？啊、为什么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它的香味儿？让人会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象哈，为什么别人都复制不了这股香味儿啊，成为供给国外的人，供给这个我们的啊国宴上的这个一道非常精品的佳肴啊、我不知道这个身为其中的一员，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你觉得月盛斋之所以200多年这个品牌不倒，它的秘诀在哪里？ 是这个，我这个从我进入企业到现在、 嗯， 对月盛斋的理解啊， 嗯， 就我个人 发生变化吗？ 有、 嗯、 原来就觉得哎呦这好吃就行，后来 成为小马的时候， 小马的时候、嗯、现在呢我越来越发现，其实这个老字号的企业啊，它传承期待、 嗯、 无外乎两个字， 嗯， 坚持或者说坚守，对，就是一种执着的坚守， 简单的坚持， 真的简单的坚持，你把那种好的就是现在咱们讲初心嘛，是吧？ 嗯， 一直讲初心，就是当时他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当时做这个字号的时候，那肯定有一个，咱们说老的这种，文化的东西， 嗯、 理念的东西、 嗯， 他做好的产品， 嗯， 做健康的产品，做美味的产品， 把握这种细节， 对、 嗯， 用心做， 然后你一天一天的在重复这种东西， 对，你就是你几代人全都是在这么说，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 嗯， 你都在想着这个事情怎么做好， 嗯， 坚持，哎呦，一下200多年的企业，真的，咱们这个，而且现在我们企业现在等于是在北京市，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嗯、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嗯，市场是最好的检验， 对，真的， 嗯、 就这个，我觉得做企业跟做人是一样的， 嗯。 还是做产品啊，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一个好一个人，他这个比较诚实肯干勤劳， 嗯， 他的朋友就会多， 嗯， 产品也是这样，你只有好的产品才有好的市场，如果你这产品今年出的那明年出的那，我相信他不会活的时间很长的，对吧？ 嗯， 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嗯， 对吧？我们说现在啊，这个可能说的大一点，我们说我们自己现在是个手艺人， 嗯， 可能我这个我师傅可能就是个手艺人， 嗯、 我这块可能算学手艺的。现在啊， 嗯， 这种传统的东西在脑子里啊，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东西，一种习惯， 嗯， 是这样。 从小马到老马，再到马经理哈，马师傅一路走来，对月盛斋的这个自己月盛斋对月盛斋的理解，不断的。 更进一步，不断的更深一层。然后呢，马师傅其实也把这种你自己对这个百年老字号的这个理解哈、啊 嗯， 去告诉你下边的人。你也说后来来的人都比你年轻了， 对对对， 啊、在这个安全生产，包括产品的品质的控制，我们叫品控，对吧？这方面， 嗯、 其实你会把这个思想意识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对吗？ 对，这个是、嗯、是这样。 你是怎么去传播这个东西的？怎么把你对原生态的这种理解，让更多的年轻人去领会的？这个挺难的，因为年轻人现在容易浮躁，对吧？ 对， 容易说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确实是。 容易说我今天做这个做腻了，我想再做点新的，对不对？嗯， 确实是，真的确实，现在等于是，尤其我们这个食品加工这个行业，不像咱们说、 嗯， 其实它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职业。但 是 是 一个变化很快 的，哎，对对，它就是一种平凡中的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我手底下也有很多年轻人，嗯，是这样，每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可能因为我跟他们岁数其实差的不太多， 嗯， 十来岁几岁，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是这样，第一就是说脑子里一定要想着，甭管哪个行业哪个职业，中国有句老话，360行，行行出状元， 是的， 对吧、 嗯、 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呀，你们别没有希望、 嗯、 我说你们看看我、 嗯、 我说我原来是个放牛的、 嗯、 我说我现在都在这个企业里，在这个平台得到了认可、 嗯、 我说那你们是不是，你们这个中专毕业大专毕业的，我说你们一定要踏下心来好好干， 嗯， 就别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今天干两天干三天就有成绩，我说那个不可能的，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这个职业里肯定是默默无闻的奉献， 需要去打磨， 对，打磨，对对对，需要去打磨， 需要去酝酿的，可能需要十年磨一剑。 对，就像刚才您说那个，说岳阳斋那个老汤， 嗯， 老汤传承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可能就跟这个人是一样的， 嗯， 它是 一脉相承，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这块原来好多人问我说这个老汤。 嗯， 可能在今天我来大家，我跟大家伙这个交流一下啊，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和网友 解密了是吗？ 哎，对对，不是解密嘛，就是说这个什么，哎呀，岳阳斋这个百年老汤放一百年还不什么样是吧？就这块呢，其实要说一下，这是这样， 嗯， 这个老汤啊，就岳阳斋这个老汤呢，它实际上是这么说吧，它实际上并不是放了一百年， 嗯， 我们那个字号呢是243年的历史， 嗯， 有一个工艺就是什么呢，你煮肉的时候， 嗯， 就你酱肉的时候，酱的第一锅肉， 嗯， 那个汤， 嗯， 留下来放到第二锅， 嗯， 那个叫老汤， 嗯， 但是也不完全是那锅汤都是，这个过程还是挺繁琐的， 嗯， 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个东西 老，它有新有老， 对对对， 还有一个调配的过程、 这个、对，这个老汤呢可能这个怎么说呢，咱们各位在这个家里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留一点，怎么留呢，这样当你煮完这锅肉之后呢，这个把肉捞出来， 嗯， 然后呢你等一等， 嗯， 稍微等个10到15分钟吧， 嗯，等它沉淀一下， 对，沉淀一下， 嗯， 这个汤也要沉淀一下， 上面油花都泛起来了， 哎，对对，沉淀之后呢，这个肉啊，这个汤啊会分成四层， 嗯， 第一油肯定在上面飘着， 嗯， 这个油要打出来， 嗯， 这个油也要留着， 嗯， 因为咱们好多那个香辛料里边啊， 嗯， 它分油溶性的东西和脂溶性的东西， 脂溶性和水溶性，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这块油呢其实味道也是不错的，你把它留出来， 嗯， 然后呢油下面那层呢是一些浮的料渣， 嗯， 那个打掉， 嗯， 再底下这层， 嗯， 就是特别清亮的汤， 嗯， 这个是老汤， 嗯， 把这个汤倒出来， 这是精华， 这是精华， 嗯， 然后倒的时候倒到最后那三分之一啊就不要了， 嗯， 因为最底下呢是一些个沉到底下去的料渣还有一些浮沫， 嗯， 那个是不要的， 嗯， 用这个汤， 嗯， 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 嗯， 你再兑入新汤， 嗯， 这叫老汤， 嗯， 说有没有200多年历史呢，它没有200多年， 嗯， 为什么，这个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啊，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店啊等于是也是落魄，等于是被什么了嘛， 嗯， 那阵儿就断了， 但是从1902年以后，到现在， 就没断过， 就没断过。 就是说，前一道中这个第三层的这个汤拿出来，再兑新的，新的再盛中间这道，然后再兑。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第一道的这个老汤里是在不断被稀释和融合的。 对。 但是你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汤里有没有这个1900年之后这个一点点的精华呢？ 有， 是有的。 对，因为这一块儿。可能1900年我也当然我当这东西我也不在啊。我的师傅1957年进怒日月影斋。1957年，他今年74岁了。从他进月影斋那天开始，据他的回忆，从来没断过。 没断过。 但是他最危险的一次，可能就是咱们说，文革时期，红卫兵，当时他据他说啊，他说那个 特殊时期， 然后那块等于是那个。就 差点断了， 差点断了。当时也是，就是很。 所以说，大家去保护这个老汤，也是这个品牌老字号去传承的一个使命之一，对吗？ 对。对，这是一种传承。 好，上半个时段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北京月盛斋清真食品公司燕西公司的经理马强马师傅跟我们讲了，应该是说从放牛娃到小马再到老马的这个历程哈，主要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月盛斋老汤的一些秘密，然后也跟我们说了，月盛斋之所以品牌243年不倒，它的一个秘诀，两个字，坚持。那接下来呢，在后半个时段我们会再详细的聊一聊马师傅在之后的这些，就是从老马变成马总，对吧，在这段历程中他对于产品的一些研发和一些怎么说一些提升，那他对于自己的后辈这种传承这种传帮带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待会儿回来。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982青年说，或者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悦盛斋清真食品公司宴席公司的经理马强马师傅，他同时也是悦盛斋酱烧牛羊肉技艺的第七代传人。欢迎你马师傅。 大家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那个很高兴。 师傅特别的淳朴哈，然后有一点点紧张。其实在刚刚我们上半个时段，马师傅跟我们讲了很多，应该说他和悦盛斋的一些往事。 对 啊，那也告诉大家，悦盛斋呢是我们北京的一家专门做这个清真酱牛羊肉的老字号，在前门大街路西，开业于清乾隆40年，到今年呢已经是243年的历史了。对于咱们特别年轻的这个00后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略感陌生哈。 对， 但是说到这个老字号，应该说它里边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 嗯， 不仅是这个老字号的故事，可能里边每一个跟悦盛斋有关的人啊，都有自己一套跟悦盛斋的故事。那马师傅也是这样。我们刚刚前面聊了从小马到老马的这个过程啊，我相信随着你这个技艺的不断提升，然后所在的这个岗位不断的这个变化，你承担的职责也越来越大了。你一开始看到炸丸子当中粉条没有沥干水这样的问题，那后来可能也看到了更多悦盛斋里能够被提升的这样的问题， 对， 或者说空间， 对 啊，那你能不能说几个，比如说在产品的研发上，或者说这个产品的品质控制上，你都做了哪些？哎，花了哪些巧心思？ 是这样，这个，在那个悦盛斋这个公司呢，现在基本上已经这么多年啊，从一步步的从一个学徒工到现在的一个班长，到这个主任，到现在负责整个这个悦盛斋这熟食的加工，整个工厂的管理。 嗯， 现在呢我这块主要的工作呢，一个是工厂的管理，二一个就是新产品的开发。 嗯， 其实这块我倒是真的有的很多很多要说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我先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吧。对于这样一个百年老字号百年老汤来说，有人说你们就守着这锅百年老汤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就卖我这个酱烧牛羊肉，为什么我还要花心思去创新产品呢？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是这样，这个市场啊，这么说吧，咱们归根结底还是做吃食。 嗯， 对吧？我们说老你咱们叫吃食， 嗯， 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还是要给人去消费的。 嗯， 随着咱们那个年轻人啊，作为这个主力消费人群， 嗯， 饮食结构， 嗯， 饮食习惯， 嗯， 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嗯， 你像最早我们的牛肉基本上是500克一块， 嗯， 500克一块，后来慢慢的，哎呦，原来都是几口人，六七口是吧，切一块，慢慢3口之家， 嗯， 是吧， 嗯， 现在2口之家居多。 嗯， 那我们500克变成 还有一口之家的， 哎，对对，还有丁克，这个200克、250克，就是第一，它这个克重变小了。 嗯， 再有，现在什么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嗯， 就是原来咱们想弄块肉回去，拿刀切切， 嗯， 拌一拌，这样吃。现在可能人们这个更注重的是什么呢？这种简单快捷。 打开就能吃。 对，比如我不想切了，我回家很累了，我不想切，我就想打开就吃。 嗯， 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等于是正好上周我们上了一款产品，就是什么呢？火锅类的羊蝎子。 嗯， 这个是它的产品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想让这种白领也好，咱们的青年人也好，还有咱们消费者回到家之后呢，就是不用过多的去操作， 嗯， 你只要把我这个东西放到锅里 煮就可以， 啊，你煮就可以了，你再买点小菜， 嗯， 吃完我这个蝎子你再涮点菜， 嗯， 哎，其乐融融，对吧？ 嗯， 这块呢，当这个产品呢基本历时了一年才从上周吧正式的咱们说 供给销售， 就是这个产品的新产品的研发周期是 一年， 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呢？就是羊蝎子而已。 对，就是你是简单的羊蝎子， 大家可能听着觉得很简单啊。 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 难点在哪里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是这样，比如说咱们去饭店吃饭，我要了一盘鱼香肉丝，你可能当时吃很好啊，但是现在工厂要做成什么呢？你把这盘鱼香肉丝盖个袋儿，去骑个自行车去，你比如你去赤峰吧， 送个 去吧，你去吧，15天，第一不能坏， 保鲜的问题， 第二还得是那个味儿啊， 保质的问题， 对，所以这块呢，现在就为这个问题，我们去来回的衡量，因为现在市场上啊，这个熟食产品啊，大概3种包装形式，这块我其实我可以大家伙去沟通一下，因为这个我是搞食品的嘛，说这个我可能这个话也比较多啊，那个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真空包装， 对，真空包装，但是呢有3种，第一0到4度保存的，二一种常温保存的，三一种-18度保存的，大概啊这3类，0到4度保存的呢60天的保质期，基本上是这样，常温保存的呢它是9个月到12个月的保质期，速冻的呢也是9个月，这3种产品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它的工艺上，因为0到4度储存的产品和常温储存的产品都是经过杀菌的，都经过最后你包装之后呢会经过一个那种高温杀菌，就像咱家做罐头，可能不知道您咱们北方人有没有那做那陶罐头， 明白 就是放进去拧上盖儿，蒸一下，常温的东西呢它的杀菌温度是121度，这种东西是最安全的，它的微生物什么的都已经灭活了，它的保质期最长的，但是它的口味相比那2种是最差的，还有好多东西就随着微生物的杀死，好多味道也已经改变了，0到4度的产品呢它的口味呢相比那个高温产品，就是咱们说那个常温保存的要好，但是它那块呢就是形状不好看，因为它毕竟杀菌过程它会有一些出油，最后说那个-18度，这个-18度的产品呢它是不杀菌的，就不经过最后那样杀菌， 但它必须要冷链运输， 对，这块呢第一对销售对终端要求很高，但是它的口味 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想呢我们是不是也做一个跟那个是不是做一个随便做一个东西就出来，后来我们想哎这不行，要做就有越南的特色，毕竟你打越南这个品牌你肯定要有越南这个品质，后来我们想对于我们做-18度的做冻品，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不杀菌，那么现在咱们讲微生物的控制，过程的控制，这是个难题，这个反反复复的实验，第一如果我煮熟了，我这个产品在灌汤的时候呢开始我们是85度，后来觉得不行，经过后期检测呀还是有一些个这个微生物的残留，就是出厂这个还是不合格，推翻重做， 这推翻了多少次啊？很多， 真的很多 次，这一年中可能反反复复 在试，因为可能咱们现在就说它一个这种包装形式，这里还不包含口味的调整，原料的调整，是羔羊的，是绵羊的， 就是每一个点都得去， 对， 你就都相当于是一个创新， 对， 然后都得去试错， 对，可能你这一说，你可能你这个说，比如羊蝎子，咱们说羊蝎子可能分很多种，脖骨、脊骨、尾骨，哎呀，哪块骨最好？脖骨是最棒的，我们使用的就是全一水的脖骨，这块肉最多，肉最嫩的地方。 说的我都馋了。 这个产品7月15号、会在那各大电商上市。 太好了， 希望 一定去尝一尝。 对，给我们支持。 一定去尝一尝。可见在新时代下啊，月盛斋百年老汤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被传承下来了。 对， 虽然那个时候是一家好几口买一块500克的肉回家自己切，很传统哈，很简单。现在呢，变成了在电商哈大冰箱里， 对， 有精美的包装。但我觉得传承在这个他们产品中的这种精神是没有丝毫改变的。这种不改变的源头，我觉得就在于月盛斋里的这些人，以马师傅为代表的这些月盛斋的主理人们，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得到了这样的延续。 现在从老马变成马师傅，变成马经理了啊！现在也自己身为管理层，去面对更多的问题。你觉得在月盛斋里，就是这种传帮带起到多重要的作用？你觉得你们的企业文化的核心又是什么？在这个传帮带中代代相传着。 自己第一，我们自己，我现在这样，其实传帮带准确的讲应该是前面加一个字，加一个学，学传帮带，你没有学后边三个字你没有，就现在我是这样，我现在是呢，第一从行政上咱们是负责整个的生产，从技艺上，从那个传承上，我的师傅，就现在我依然在学，依然在跟着我的师傅，我的师傅今年74岁了，74岁的老同志啊，每周还要去工厂3天， 做什么呢？ 就是围着锅转一转，看一看。哎呦，那份心呐、啊，真的，你是74岁的老人啊，每周 你自己也会受到感染。 对，真的就是我得扶着他，就是咱们去转，就是转一转， 就一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锅老汤里，可能 对，就是转一转，然后指导，看看我、哎、有没有过偷工减料啊？就这个，就说咱们说这个。老同志这种责任心啊，就能用一辈子就在这个企业。说月盛斋这个传承里边，越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越南人的这个精神呢，就是对品质的追求，对质量这种苛刻不倦的这种把控。因为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吧？尤其说我们做食品的，干净整洁。 安全 、现在他们说，你说好的食品现在什么标准？我觉得首先就是安全，其次健康营养，再其次美味，再其次 好看， 好看、快捷方便，是吧？最后还能便宜。 这是一个金字塔。 对，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好多肉上的血污啊、淋巴呀、都要精心的去修。然后年轻人就我们说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呢，第一我要学，第二呢就是说，对待这个我们的底下的人，我们的下属也好，我们的这个晚辈年轻人，首先是鼓励支持，是吧？教育他们学，给他们讲解咱们越盛斋的文化历史，让他有共同感，有归属感， 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儿。 对，真的，而且就是现在好多时候，你看，就是实际上你在车间里那一点点滴滴，影响的是整个越盛斋这个企业在广大消费者人群竞争的那种状态。可能我今天这个产品没做好，你这么说，我们开会说，你这儿的1%到了顾客那儿就是100%。 是的， 对不对？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说在这个企业管理上吧。还是孜孜不倦的对品质的追求，就是越盛斋人的这种精神。 我相信老马之所以能够现在成为管理层哈，确实是能今天我们在聊天中能看到他身上很多很宝贵的品质。 那谢谢。 真的是，比如说这种你说的越盛斋的这种坚持啊，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岗位职责的这种坚守，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去推崇的、去宣扬的、去让年轻人们学习的。 其实这个是这样，就当初就跟我当初进工厂一样，当时我进工厂我就想，哎，把我的丸子炸好，现在我在想，哎，我要把越盛斋的产品做好。其实我因为我对这么多年吧，我对这个产品有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我这人想象力比较丰富啊，就是当你看每一锅肉的时候，有很多感触，你会发现其实这一锅肉啊，它成熟的过程啊，真的跟人生是就很相似。因为那个我可能这么说，可能您 怎么说 是这样，就是有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家试一试，咱们这个肉下锅的时候呢是在底下，就在汤底，随着温度的升高，蛋白质的凝固，这个肉呢会慢慢飘起来，大概1个小时左右，它会飘到汤上面来，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蛋白质熟化 组织结构变软，然后呢组织松散，慢慢呢它会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慢慢它会沉淀下去。肉在锅里是这么一个过程，上升下降，吸收味道，最后沉到锅底，又回到初始的状态。其实你说咱们年轻人现在，我觉得我们就像那个肉啊，现在最大的时候，你现在就在那个面上， 正在吸取精华的时候，正是你的学习和成长能力都最旺盛的时候。 对，真的要一定要是在这个时候 好好的把握， 多学习，要多怎么说，就多这个多知道一些东西，然后这样在慢慢后期的时候，你才会慢慢再沉淀。就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回家之后你可以试一试，你用一的肉，二的汤，你可以试一下，真的是 教我们做菜，教我们做人 啊、哦！不，说大了，这是我自己 的 理解。 没有，真 的 是就是其实刚刚那个这个马师傅总是能从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的细节中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一些领悟，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百年老字号的发展其实和人的发展也很像，对吧？这一锅老汤，这一锅肉，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和人生也是有某种这个对应的。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对于生活的这种感悟啊，才能够让你说踏踏实实的，或者说能够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上去看我当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对， 才能够克服我现在当下面临的一些琐碎呀、啊、一些烦恼啊、一些困难。听上去感觉从小马到老马到马师傅这一路挺顺的。当然你自己也很努力，对吧？很优秀，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难的时候？ 有， 甚至你觉得想放弃的时候，你觉得坚持不下去？ 真的有。我那个我记得最那年等于是刚那个就是当了那个车间主管。有一次底下有几个员工因为那个产品品质的问题。哎呀，我那个是怎么说呢，这么说吧，最后我把自己关到冷库里，我把自己关到了冷库里，-18度啊。我关到冷库里，我估计我哭了得有一个小时。哎呦，真的 在里边嚎啕大哭， 真的就是哭完之后出来，我跟他们说， 是你觉得受委屈了， 对， 是吗？ 真的就是这种就品质的，就我可能太过于坚持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困难，可能我在言语上呢有点过激了，最后呢我去真的我把自己关上， 大家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意见、 然后 对你提出了批评， 对，然后我出来之后呢， 觉得你太吹毛求疵，是吗？ 对，我真的哭了，真的得有一个小时。 你当时哭是因为委屈，还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觉得无奈？ 压力真的太大了。当时我 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觉得你不能妥协， 不能妥协。然后我出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我给他们道歉，我说对不起， 我的面子可以丢，品质不能丢。 我刚才确实言语过激，我对你们道歉。第二，这个事儿必须按照我说的办，就是大概就那阵儿，真的就是。 当时你说出先道歉，后来说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办，他们是什么反应？ 他们当时就是也是就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直接就我自己进去我就关上门了。他们都愣了，当时就是一个真的一个老师，我也很疑惑，当时我居然没动着。然后那个反正他们就是也是是当时有 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在坚持，大家也会被你所动容吧，对不对？ 确实 被你所打染了。 其实因为当时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其实也不是说一种特别大的一种问题，就是 不是非黑即白的 啊，对不是，就是 只是说可能按照你的这个来坚持，大家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会更累一些。 对，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现在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也有现在的难。 对，现在就是咱们说这种现代化加工企业，在现在这种真的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是 的节奏非常快， 太快了。其实咱们说 也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和这种压力，对吗？ 有危机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是越挫越勇的，对不对？迎难而上嘛，我毕竟我还年轻。 今天早上哈，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发了他们家的家训，我觉得特别好，也一并分享给马师傅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哈。说的是骏马面前一马平川，怂人面前才都是沟壑。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不容易。 对， 你想做出一点成绩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对骏马来说，这都不是事儿。 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咱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成为一匹骏马，对吧？ 这就谈到一个竞争的问题了啊！我不知道纽约生战力有没有这种竞争机制哈、啊？是不是每年也会淘汰一些年轻人？ 是这样。 你会不会被他们可惜？ 是这样，我们现在工厂里现在分两条线， 嗯， 就在职业规划上，一个是走白领管理层， 嗯， 一块是走这个蓝领，就是技术层， 嗯， 这每年呢，管理跟技术这块呢是管理层那块是竞聘、 嗯， 每年是竞聘的， 嗯， 就是班长啊、 嗯、 这种主管是竞聘的， 嗯， 技术这块呢是考核， 嗯， 然后呢肯定会有一些人下去，有些人上来， 嗯。 但是下去的人呢，我主要关注的呢还是那些下去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他们在这个企业也付出了很多，可能是方式方法上， 嗯， 和个人努力上的一种这种咱们那种不对称也好什么也好，他没有在这种对，没有在这种环境下他取得成绩， 没有很好的适应。 对，但是他们往往是更应该关注的， 嗯， 因为他们毕竟是大多数，对吧？他们毕竟比就是这么说吧，他出现的人， 他们这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怀， 对，更需要关怀， 嗯， 这更不，因为咱们说更需要他们在他们下来这个岗位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嗯， 这样， 我觉得马师傅这个管理层很重要的就是，一方面带领大家齐头并进去冲更高的目标， 对， 另一方面也在照顾这些。 嗯，咱们 脚步稍微有一点慢的， 可能说就稍微掉队，稍微掉一点队的吧。 对对对， 嗯、 稍微有点掉队的，很不容易、 嗯。 其实今天跟马师傅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 嗯、 谢谢马师傅跟我们的分享啊、嗯。那最后呢，在每期节目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嘉宾，能跟我们的青年人啊分享一些你们的这个感触、 嗯嗯， 比如说对于现在这个当下时代里的这些年轻人，你觉得你想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叮嘱？ 是这样，不枉为年轻，毕竟咱们现在年轻。要趁着年轻干一些事儿， 嗯， 干点事儿， 嗯， 当自己老的时候，不会为自己现在碌碌无为这种感觉，哎呦，当时我可以拼一下的，我可以闯一下的，一定要有朝气， 嗯， 要能拼搏， 非常励志啊！希望大家都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里有所作为。感谢马强，谢谢你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在收音机旁和在手机前面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也我们一起共同祝愿月盛斋这个243年的老字号哈，能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能够继续300年、500年。 一定 继续精彩。 好的，谢谢，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嗯、明天再见。 花盛放。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